大家好，今天轮到我说话了，也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因为文化说的不太好啊，也是想跟大家谈一下我的人生经历吧，就是我的对社会的认知能力。因为我们文化很低嘛，就是我们底层人的想法，可以大家来共同来就是探讨一下，有什么不对的你可以指正一下。校长，好的，那我就随便聊聊啊，说的不好大家理解一下，因为我的知识量有限，只能谈谈我个人对社会的感悟吧。这样的，我呢就是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但是呢，我的对社会的认知呢是来自于我的叔叔，我的叔叔呢他是信仰基督教。从小到大呢，他对我就是教育呢，就说这个社会呢，社会主义这个社会呢，充满了谎言，就是不要相信这个社会，要叫我要就是要学习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精神，所以搞得我从小到大呢，这个。搞得比较内心比较矛盾，长大以后呢，慢慢的呢就了解到这个基督教呢，这个圣经呢是一本好书，相当于是人的使用说明书，让人能做一个正常的人，有自己有思想有价值的人。然后反观这个社会呢，真的我们这个社会也真出了大问题，那就是谎言、暴力、欺骗。没有诚信，所以在这个社会中间呢，生存呢，对我们底层来说呢，是非常艰难。我的家庭呢，在2000年之前呢，就生存环境呢，就大概相当于乞丐吧，相当于乞丐家庭，只能保住温饱，温饱有时候都保不住。因为我们是个小县城的工人嘛，我老爸一个人工作要养活我们一家5个人，是非常拮据的，有时候买大米都没有钱。然后到了2000年以后呢，我自己呢就跑到上海来打工，然后自己做点小生意，然后慢慢慢慢的才改变一下这个生活。然后在这个求生存的中间呢，我们就接触到这个社会。这个社会呢是非常麻烦，因为这个国家呢把所有的资源都垄断掉了，让小老百姓呢无法进入，不管做什么生意呢都要有什么有关系，那他们就像你们群里说的是国家资本主义，那国家资本主义然后转化为这个国家这个权贵资本主义，那就是。等于就是将我们小老百姓没权没势的，基本上不能进入他这个圈子，只能挣一点这个外面他们不做的生意。基本上就是又苦又脏，又挣不到钱的，让我们老百姓做一做。我从2000年到这个今年是2019年，做生意是总体来说还是亏了100万，但是呢。我中途呢，就是把这个生意的钱呢，投了一点到这个房产，到房产上面呢，也赚了几百万，是这样的。如果要不炒房子，那就完了。所以说，现在真正的老百姓，做点手艺是挣不到钱的。现在已经是利润已经几乎为零，基本上做一个基本上是亏一个。老百姓一劳动，劳动的一多，亏的一多。反正这个社会不知道利润跑哪去了，所以老百姓现在是基本上是苦不堪言。你像我们在这个做点这些小生意，真的没办法做，做的也多，亏的也多。正常社会嘛，是劳动嘛就能创造这个财富，创造价值。现在我们劳动是创造不了这个财富价值的，所以。我认为这个社会还是要改革，不改革肯定是死路一条。 主要还是这个政府官员要放权，把所有的权都霸在手上，那他就是不放权，霸住这个权力了，他就准备是捞钱的。包括我在这个本，在这个小镇上面，那这个镇上面这个领导干部，他们都是把权放在手上面，用这个权，然后再换权钱交易，换成这个钱。现在他们权也是非常大，反正不受控制吧，老百姓也是无处伸冤的地方。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，老百姓没办法，所有的成本都是比较高，所以挣不了什么钱。我就简单就这么说说吧，我说的不好，校长你不要见笑啊，我只能说到这么多了，谢谢啊，我就简单说一说，再见啊。现在呢，还最大的一个问题呢，我刚才我补充一下，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警察这个权力太大，随时你要得罪乡里的干部，随时公安局可以进来，抓人打人，然后无辜的被那个关押，这个造成现在这个老百姓没有安全感，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。现在他们权力是无限大。就是感觉这个社会，走得太过了，就太左了，太左了还太暴力了，基本上法律嘛都靠边站了，没有法律了，就感觉人没有安全感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财产也没有安全感，他们随意找个借口说你不环保，那人罚你这个30万到300万，一个企业都可以随便罚一罚，都无所谓的。好好的一个商业圈，一个商业链，被他们这么一罚，那么一折腾，上面叫他们查环保，他们就是下来就是搞钱，那用各种那个手段和名义来搞钱，所以把这个现在这个私人企业是不敢再投资，你投多少，一个是没什么利润，第二费用高，第三他这个他们来就是。等于抢劫吧，变相抢劫，所以非常危险，所以造成现在这个好多这个 GDP 下降，也是这一大块也是这个原因。